见面说恭喜。恭喜恭喜你，你说恭喜，我说恭喜，大家见面说恭喜。大年初一迎春接福，人人脸上笑嘻嘻。 恭喜你， 一家老少出入平安大吉利。 恭喜你， 年年有余财源广进贵人来。 嘿，贵人来， 上灯结彩迎新年，唱歌跳舞庆团圆，红包和越多越好，乡亲父老多谢了。 踏鞭炮噼里啪啦响啊， 锵锵锵锵， 锣鼓欢腾在今宵。 红包越多越好，乡亲父老多谢。